第162集，东方世界已经由代班主持人接手了。邢明出车祸的消息也上过热搜，公司里的人虽然不敢在大老板面前直言他的家事，却也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一个高管贴心地说， 于叔要是有急事就先去处理吧，我们这边自己讨论。 于中业以手指轻扣大理石桌面，如此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对总助说， 你做好会议记录，整理之后向我汇报。 于中业说完还是起身走了。一直找到天黑，于中业才在邢家老房子的地方找到邢明。那边经历了旧区改造，早已焕然一新。邢明独自默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，出神地望着曾是一条小巷的高楼，被于中业逮个正着。于中业把人带回家里，于少爱率先发了火， 你怎么回事啊？一声不吭就瞎跑，出了事怎么办啊？ 不用你管。 邢明垂着头，人很蔫，话却强硬。 看你真是病得不轻，还讳疾忌医。我不管，心理门诊都给你约好了，你现在就跟我去看医生。 说着他就伸手去拽邢明，结果却被邢明狠狠推开。 别碰我。 他依然厌恶跟任何外人肢体接触，这阵子尤其。 你小子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你 少爱闭嘴。 于中业突然出声，于少爱还不服气， 爸，我也是担心他，今天这出都快把我给吓死了。 不需要你担心。 于中业打断儿子冷声道， 出去。 于少爱悻悻地走了，屋里只剩下两个人。一次次被迫中断公务，于中业其实相当恼火，这个男人面无表情默不作声时威严的令人害怕。房间里的气氛十分压抑，半晌于仲业才压抑住怒火，缓缓开口问， 为什么？ 不为什么，我不想看心理医生，我没问题。 还说自己没问题。 大步迈前，于仲业一把拽起邢明的手，手腕上是几道清晰的割痕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添上的，但疼痛能让他短暂地感到安心。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不想看心理医生，不就是做梦吗？何必小题大做啊？ 邢明仰着头看着于中业，与他仓促对视后又立即转开眼睛，这只老狐狸的眼神太深邃毒辣，他怕被他看穿。良久，于中业轻轻叹气，怒意仍未消退，但语气到底缓和不少。 你是不是怕治愈了你的心理问题，就再也见不到你父亲了？ 连邢明自己都没深究的答案，居然就这么被于仲业道破了。他在这一瞬间恍然大悟，他潜意识里确实是这样想的。即便夜夜噩梦缠身又如何，至少梦里的邢红还鲜活如昨。邢明养伤的时候，于仲业没少来探望他，有时他昏睡在床，于仲业也会像家人一般在床边陪坐良久。邢明半梦半醒中听见一个声音，好像是老林，他不知道老林已经从国外回来了，又成了于台长的司机。老林说， 外头已经有闲话了。 于仲业仰靠在老板椅上，颇不在乎， 闲话还少吗？ 可是 老林犹犹豫豫，最终决定实话实说。 以前您在体制内邢主播不安分，现在您到体制外了，他还要变着法的生事儿，外人都替您不值得，至于为一个后辈做到这个份上吗？ 那天在病房里睡得迷迷糊糊，苏清华的话他其实多少听见一些。苏清华以前天天骂于仲业，骂他是肮脏的政客，黑心的资本家，骂他是深渊，是沼泽，是泥塘，是阴沟，越骂越难听。关键还是心有怨气，觉得明珠台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好好的一个男孩别被台长带坏了。但其实邢明自己知道，除了苏清华明显偏心外，绝大多数人都觉得他邢明何德何能，逼得于台长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江山，只为还他一个公义天理。他心有触动， 默不作声，继续装睡。待老林离开病房，于中也才道：“ 别装了，知道你醒了。” 邢明悠悠地睁开眼睛，聂如半晌，说了一句：“ 于老师，对不起。” 不免又谈起他任性放于少爱鸽子的事儿，于中也笑骂道：“ 你这是性格缺陷。”“ 我知道我性格有缺陷。” 邢明微仰着头，居然还觉得自己委屈。“ 可我改不了了，怎么办？” 两人四目相对好一会儿，于仲业才说：“ 改不了就改不了吧。” 当晚邢明又梦见了邢红。“ 我不认识他。” 他看见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初中生，父亲正被两名警察一左一右地押解着，他们擦身而过，这一别便是永别。“ 邢明，干嘛愣着啊？” 女孩想了想，觉得也是，听说邢明的爸爸是个鼎鼎有名的大记者，怎么会被警察押走呢？她信了邢明的话，扯了扯他的袖子：“ 天快黑了，我们还得赶紧去做机器人呢。” 邢明突然反应过来，转身就跑，警车就停在巷子口，车门已被打开，他的父亲正要被押上车，却听见身后传来一个撕心裂肺的喊声：“ 爸爸，爸！” 邢红拼尽全力地挣开两名警察强摁在他肩膀上的压力，只为能站直了，以顶天立地的姿态迎接他的儿子。他转过身，在渐渐西沉的太阳下看着那个跑向他的男孩。邢明停在父亲身前两三米的地方，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说出那句话：“ 爸爸，对不起。” 说话间已经泪流满面，邢明哽咽着一遍遍地重复：“ 爸爸，对不起，爸爸，我现在很幸福。 他发现他的父亲一点没有责怪他的意思，他朝他笑了笑，笑得那么慈爱欣慰，仿佛此生所受的误解折如于苦难都因这句话而云消烟散。邢红最后说了声幸福就好，就被警察推上了车，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。他再也没有被噩梦困扰，这是邢明最后一次梦见邢红。